惭未觉，与日争辉徒消瘦。 Oh,

想不必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Thank you.

我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，可惜我丢了你，妈妈我的眼泪流下来，